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喂喂，更正啊，更正啊！头先第一节讲错嘢，俾听众好彩即时 就纠正。系你头先讲嘅成节第一节咧，就喺度讲阿李邦嗰单嘢，关海关查事咩？系入境处啊嘛，入境处。就因为李波即係入嚟嗰陣时候就同佢讲两句，就问佢喂你点样出境㗎嘛。 咁又係咪又可以放返去喎。 又可以放返去喎。咁成单嘢呢就係入境处唔係海关。 不过要兜嘅都可以兜嘅，因为佢係运禁书入去㗎嘛。所以呢个係关中国海关事嘅，某程度上。 唔係咁佢运禁书又唔关香港海关事嘅。 咁啊阿龙呢头先就去咗屙屎啦，咁而家换咗入嚟嘅呢换咗入嚟嘅就阿昌啦。喂除咗阿昌之外，喂我哋即係啱啱有一位即係阿哥喂又入咗嚟喎。 寿星公话要唞下先。 寿星公 入咗嚟唞下先啦。 大家好。 阿毛哥阿毛哥。 好多人同佢庆祝啦，係啦，今日大家生日快乐啦，阿毛哥。 生日快乐。 相信。 我今日唔系生日，我27号生日。 27号生日。 係啦，咁呢几日因为复活节假期。虽然我都知道你会留返啲。 冇难节。 冇难係啦。 係啦。日生日就系冇难节。 冇难节係啦。 即係兩種都係難嚟 嘅。呢個好好嘅講法嚟嘅，因為即係有一啲嚇生日就話要大肆慶祝，其實應該就翻屋企同阿媽食飯就最應該嘅係。不過我哋就唔打攪阿毛哥啊，就因為我哋知道而家佢都會留翻啲時間俾阿曾六成嘅，真係。 差時間， 話你去完旅行翻嚟㗎啦，已經係。 好耐啦，系嘛？ 其实攞啲番梗嚟做咩啫？ 系咯，你攞啲番梗嚟做咩啫？点解？ 圣诞节礼物嚟噶嘛？圣诞节礼物，咁佢就拣咗个番梗，记得好正。我啲而家嗰啲记忆都开始冇噶， 好耐之前啦， 十月啊嘛。我一般我记性好好嘅，但系我呢件事好似突然间记唔到嘅。 其实阿毛哥，反正你喺度啦，即系喂，其实你点样理解个节目呢？其实系咪即系想做到一个叫做系呢矛盾大和解嘅效果？其实 唔系 gimmick 嚟嘅啫 ，gimmick 嚟嘅啫， 咁意思，即系佢搵呢个，我谂应该系抄外国节目嘅，我谂佢应该系抄日本一个节目啩，因为我又唔系好留心啲节目，不过有人话俾我听，其实佢系抄日本嘅，一个都几流行嘅节目， 哦，系。咁啊，即係今日呢就有好多吓媒体网媒報道啦。咁啊，毛哥就因为喂60大寿啦，就会嚟緊就会出本新书，就係叫我抗争就故我在咁样。 啊，呢个唔係我出嘅，係应该 好朋友 刘世良出嘅嘢。 係啦，阿明佢哋揾咗刘世良出，因为冇人肯出。咁但係其实就一个纪录啦，因为其实唔止讲緊即係大家係见过一直喺街头或者台棺材抗争啦，其实係讲緊阿長毛喺香港嘅法律界嘅歷史上面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專門嘅研究課題嚟嘅啦。咁嗰度其實依個係好有歷史價值嘅意義係去 乜？尤其係 JR 嗰方面啦，即係呢個叫做係嚇叫做係咁啊。 JR 當然係啦，因為 JR 就有個完整嘅文本咧，咪JR 嘅起點係喺高等法院啊嘛。高等法院嘅文本係好完整嘅。如果喺呢一个裁判法院咧，就唔完整嘅。即系个意思系咩咧？佢就唔会有个藤本嘅，系你要揾个藤本嘅时候，佢做翻出嚟俾你。所以如果喺裁判法院要做上诉咧，第一件事你净系买个藤本都买到你呕啦。因为你要根据个藤本先至可以写上诉嘅理据嘅。咁所以如果话司法复核。咁計啦，咁當然嗰個文本係完整好多啦。 係係 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喺裁判法院做嘅嘢呢，就應該冇乜完整嘅記錄嘅，要搵錢買返仲要做返，咁我咪好即係都係好費勁同埋好嘥錢嘅。咁佢就呢、這個其實我大部分 做嘅嘢，好知係喺裁判法院嗰度做嘅，即係審訊啊，以至到最後陳詞啊咁樣。因為我以前就比較少揾律師去打嘅，我自己自辯嘅。咁呢個就係點解我嗰陣時講嘅話，如果你係要做呢、這個政治嘅宣言咧，最好就喺個法庭嗰度做嘅。所以嘅即係咁所以但係而家因為最近好多政治嘅即係呢個佔中啊雨傘，好多人都請律師咁，但係律師有個問題，律師唔可以做政治演說嘅。呢個法官會即係停佢嘅。如果你身為一個自己出庭嘅被告嘅時候咧，法官就比較寬容嘅，因為你係冇法律知識噶嘛，冇法律知識噶嘛。所以你做嗰個陳詞，邊啲對你自己有利，邊啲係對與案情有關，係你去揀嘅。 係 律師就一定俾法官鬧噶啦，呢啲同案情無關。咁所以如果你係即係叫 layman， 即係話即係喺一個白手乜都唔識嘅，咁佢咪俾你講多啲。咁樣， 即係所以話如果你話講司法複核嚟講咧，其實就係一個抗爭。 司法複核我冇做，我唔會做嘅，我做過一兩次自己做嘅啫。咁就司法複核係好難嘅，因為司法複核有幾樣嘅。第一個就係你要寫嗰個所謂狀詞啦，做咗個呢、這個你要做一個案情嘅陳述 affidavit， 即係話係一個細章。 咁啊，好多 technical 嘢。 個細章寫嘅時候有一定嘅格式啊，同埋要針對到嗰件事啊嘛。咁所以如果你做司法複核，自己做真係好辛苦。如果你做呢個刑事嘅被告咧，咁佢幫你做曬所有嘢噶啦嘛，即係佢會俾啲證據你啊，俾曬佢所有嗰啲所謂 statement 俾你啊，咁你咪針對佢去盤問同駁咯。但系司法复核比较专门，所以系好难做嘅。 所以教处就有一本《我在法庭的自辩》啦。咁不过就做死人啦，系咪？都唔系佢自己辑录翻啦，系咪先嗱？ 嗰个自辩唔系咁样，其实点样讲啊？我冇睇，因为佢送咗本俾我嘅。啊，只讲中文啊，系咪？ 啊，中文，中文，中文。 啊，明白。我冇睇，我睇唔晒。 咁啊，毛哥慢慢坐低头上条去饮杯嘢先。咁啊，如果中意即系讲两句我哋嘅话题嘅话，随便可以即系出声啦。系咁啊。 但系其实正话讲你话李波， 李波 翻嚟，佢又上翻去啊嘛。 系啊， 所以点可以拉佢咧？呢个就系表演咗噶，即系李波落嚟就系落嚟露一露脸。就證明咗呢個人咧係有一定程度嘅自由啦、安全啦，咁同埋翻嚟交人俾個老婆， 純粹叫交代啦，啊，即係好 可能有啲其實好容易了解，因為佢有啲可能即係佢處理到嘅嘢，譬如財產啊嗰樣嘢，可能要做啲嘢啊或者嗰樣嘢，咁佢同佢老婆搞掂咗之後，咪上翻去咯。咁所以其實你即係講話入境處唔拉佢，拉咗佢點上去啫？ 係啊， 所以就我覺得 唔係同埋我哋覺得就係話，其實佢咁樣做翻嚟，其實佢同嗰啲 partner 啊，同埋同事啊，其實佢同仲有其他人啫嘛，即係張志平啊、呂波呢啲，其實都係落到嚟僅僅一日就即係急急著著翻去大陸啦。系咪？即系佢哋翻到嚟不约而同要做一样嘢，就系销案，系嘛？就系形式上系要解决咗，即系呢个特区政府又好，中央政府又好，嗰个尴尬嘅问题啊嘛，系咪？ 唔系我呢样嘢咧，其实我喺老萧嗰度都提过嘅，就系咧我识得有个即系同我同年纪嘅朋友，咁原来佢系好细个，系会去李波太太屋企玩嘅，因为系亲戚嚟嘅。咁、所以大家都從報道之中知道呢，其實李波個太太本身就係文匯報嘅專欄作者嚟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同即係內地系統嘅關係呢，其實都係即係佢哋嚟講係人民內部矛盾囉。而呢個亦都反證咗其實點解佢哋會咁夠膽係咁樣踏李波上去呢，因為佢覺得呢個係對 自己有 自己有，咁我哋加法時候咋嘛，係咪？咁所以李波出嚟嘅態度呢，其實亦都估計得到嘅，因為大家都係用返中國邏輯去做嘢，咁即係坦白從寬，或者係大家講點數咁樣我出嚟幫下國家即係啃咗呢隻鑊咁樣，咁你就應該都會有 平等對待啦。大罪立功， 大罪立功係啦，係囉，咁樣就所以 咁貴文海就反而敵我矛盾喎，你咁講 法 係一定要搵一個人。 但呢件事太博國索迷離，其實 我會認為他們四個人都是追查那個背後的黑手的一個其中一個部分嚟嘅， 亦都係配合翻咩黨媒政黨佢哋嗰個國策嘅啫。如果咁講嘅， 因為你要明白共產黨同黑社會差唔多嘅。如果你喺裏邊係咁喐手喐腳係咁打咧，都係內部嘅事。如果你利用咗外邊所謂出口轉內銷，即係攞咗啲料出去出邊爆，然後再拎翻入去，咁就死罪嚟㗎啦。咁如果佢要捉呢班人，咁一定要有證人㗎嘛？呢五個人咪係咯，因為。而家睇落似乎就係習近平好似嬲啊嘛，就係話佢有本事就關於佢嘅。 係係係， 佢而家咪捉咗之後就落鑊噶啦。即係邊個係有份牽連到，將佢要拎出去同埋仲要資助佢出版，再拎翻大陸嗰啲好大鑊噶。 同埋呢個喺習近平嘅眼中嚟講，可能係一個政變嘅先機嚟噶嘛，係咪？尤其係近排呢個無界新聞網。又是啦，是不是出了一封即是这个叫做是叫习近平辞职的信、啊、大佬。咁而家当然就係话 风声鹤唳啦。 风声鹤唳啦。 呢个又话失踪，嗰个又话屋企人就被监视，呢个又话细佬系已经要挟冇咗份工咁样啦。 是啦，要拉已经拉咗成20人㗎啦。咁而家基本上成个网呢就已经唔运作㗎啦。淨係叫做呢就 refer 返即係中央嘅党媒嘅啲文章啊咁样。基本上呢同一个僵尸媒体系冇分别嘅。咁但係就係話，你而家見到即係其實習近平係相當之緊張嘅，其實係你對於好多其實兩會嚟講呢個咁敏感嘅時刻都敢出呢啲咁嘅嘢，其實證明咗就係話黨內嘅反對勢力呢其實唔係話咁即係咁順服於呢個習核心囉，係咪？ 呢個好明顯是水溫， 係 嗰個時間做仲要係有晒後台嘅，咁所以即係呢而家我哋喺度估估下、其實但係梁振英連連任都好，但係喺上面其實都仲有排打，即係幾時理得你喺下面係點樣打餐懵先啦。 咁但係其實咁樣講喎，如果你話對中央嚟，如果對梁振英嚟講呢，上面越亂呢其實佢似乎越著數喎，因為 唔得閒理佢嘛。 係唔得閒理佢嘛。 但係咁講喎，你話唔得閒理佢嘅同時亦都唔得閒理民建聯嗰班牛鬼蛇神嘅喎。咁如果佢哋成功聯合到田少而喐梁振英嘅話，咁反而係梁振英呢段時間最風聲鶴唳喎。 係 而家就係睇下邊個覺得係即係麻煩係比較多啲，令到即係中央係或者北京嘅覺得係即係我其實我都喺呢度有爆下料啦，係即係我係大家都知道係而家即係嚟緊又搞呢個民進黨大會啦， 禮拜二又咩啦？ 我呢一期其實有啲內地人士揾我嘅嚇，有佢哋其實因為一啲嘅人士咧，以前係喺一啲飯局入邊咧就認識落，咁嗰陣時佢哋冇表露身份嘅。即係話內地一啲開明啲嘅朋友話想坐低食餐飯，咁 揾你食餐飯。 唔係一大班朋友嘅，咁佢就話即係話我比較即係 vocal 一啲，或者係喺網上面比較寫多啲嘢，而且當然嗰陣時仲係佔領之前啦。咁啊， 佔領之前已經睇上咗你啦。 即係唔係我唔知係咪嗰次一次巧合啦，定係一次係正式嘅安排？係啦，咁跟住咧斷斷續續咧，即係即係逢過年嘅時候咧，就又打個電話嚟問候下咁樣樣嘅，即係咁順便話啊，瞭解一下香港嘅政情係點樣樣啊，係咁樣。咁呢啲咁我都亦都冇咩秘密啦，係咪？咁啊，同講俾佢聽嚇。咁去到後期咧，就即係最尾佢哋其實一係有嗱，佢哋冇明示過嘅，但暗示過咧，就係、其實佢哋係即係官方嘅官員。咁因為咧，港澳辦嗰條渠道咧，睇佢哋嘅。即講法咧就係塞咗啊，令到北京嗰邊咧係唔知道香港係真係發生緊咩事，咁所以佢哋會係積極咧就係、去聽多啲意見嘅。 你好詭異喎、 而最尾最尾其實即係佢哋嘅暗示，佢哋嚟自邊個部門咧？外交部。 嗯， 哦， 係啦，即係佢哋暗示自己係嚟自外交部。咁 所以一期其實就我不停咁收到佢哋啲電話，就話啊想約出嚟見下面啊，講清楚啲啊咁樣。咁因為我始終搞民進黨咁敏感啦，係咪先？係咪啊？咁啊，就所以就我就再冇我都同佢哋講咗啊，即係話而家我即係比較敏感，我覺得都唔適合即係同大家見面啊咁樣。我寫嘅嘢即係你可以即係上網睇下，睇下花生台啦，係咪？睇下花生 blog 啦咁樣。咁就其實，但係我覺得反映到其實即係上面其實都係是知道呢是香港他们接收那个渠道或者是即接收那个情报是不全面的。 嗯。 那而 他当然是啦，那所以为什么就是说中纪委要找人是吧，即是安插在这个港澳办，即是其实已经是有一个 message 在这里嘛。 是李清芳来香港，李清芳来香港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啦。 是。 共产党即是由他成立咗之後咧，通常整縮呢一度咁嘅嘢咧，就係、是、你死我活㗎啦。所以佢一伸咗個頭，一伸個手入嚟咧，咁一定有好戲嘅。即係如果佢話直情係公布話要入去呢個中聯辦，即係港澳中聯辦咧，咁老實講，武漢入去做咩先？即係你唔會，即係你唔會 冇咗變有啦，係咪啊？ 係咯， 係啦。咁、那個意思所以話，即係個整縮已經開始咗咯。 嗯， 因為當年大家都記得讀歷史反右嘅時候係鄧小平講噶嘛，即係總之5%啫嘛，我有你冇你，你湊夠5%右派出嚟啊嘛。同樣道理係咪先？你話要立案查，咁你唔通你翻去同好似所以廉記香港嘅廉記或者警署咁樣翻去同上司匯報話 要交差 ，OK 就咁樣冇事，唔係啊？ 咁即係你冇做嘢啦， 共產黨做嘢，你冇都要整翻5%嘅 case 翻嚟話啊！我而家幫你打貪打咗5%嘅人走啦，咁樣而家即係街道一片紅啦，清洗咗。 呢5%非常之明顯，就係呢個張小明同埋阿 梁振 英集團喎，真係 呢兩個唇齒相依。咁所以阿毛哥，你覺得即係其實阿六八九連任係咪都即係非常之 咁咪689上任真係好偶然嘅啫。係咁，所以呢個世界有偶然嘅嘢嘅。我覺得基本上張德江。如果佢唔瓜柴咧，六八九都未死得住嘅、嗯，因為佢嘅頂即係六八九頂頭上司就係張德江啊嘛。咁張德江嘅拳鬥裏邊，我相信已經失敗咗噶啦。咁但係其實佢入到去 政治局， 即係常委都係因為黃立軍事件啊嘛。嗯、即係其中有一個人唔入到啦，咁咪安排佢去咯，係咪？就係、是、嗰個叫薄熙來啊嘛。 嗯， 薄熙來。如果入咗嘅時候就冇張德江，張德江其實已經係過氣嘅，即係舊電池嚟噶啦。因為佢做過國務院副總理，咁如果國務院副總理上唔到總理咧，應該做國務委員，咁就走噶啦。咁但係因為權鬥咧，擺起來唔得啦，咁就張德江塞咗佢啊嘛。咁張德江塞咗佢之後咧，就出咗個問題，咁佢管港澳。咁管港澳，一般嚟講咧，管港澳嘅人咧就係儲君嚟嘅。 嗯， 即系习近平之于张德江，佢当时系负责中共中央呢、這个港澳协调小组嘅嘅咩嘛？咁但系而家呢个过气旧电池做呢份嘢，即系取咗个体制嘅问题。 嗯， 咁而且亦都阿江，因为阿江同阿廖辉咧就唇齿相依嘅，即系话成个香港嘅贪污网咧。是由阿江同廖輝做出嚟嘅。 嗯， 咁呢、這個如果你話阿習要喺度清洗嘅時候，當然係事倍，即係事半而功倍啦。 所以本身 就 打呢個許仕仁，就想即係呢個叫做係啊株連其他即係同派系嘅人啊嘛，亦都係想。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始終一句咯，就係、是、習近平冇把握去解決大陸嘅嘢嘅時候，佢唔會喺香港輕舉妄動啊。 嗯， 係咪啊？ 嗯， 佢一定唔會噶。 嗯， 佢每一次香港有变动，都喺上面解决咗之后先解决香港。OK， 好简单。2005年，董建华脚痛就系因为江泽民要交出个军委会主席啦。一交完之后，就即刻喐阿董建华。 嗯， 啊，而家当然冇呢个换代嘅问题啦。咁但系因为呢个习近平搞军改啊嘛，军改已经基本上成功噶啦。咁跟住就搞埋呢個全即係個煤改啦。咁、但係有呢、這個習近平有一個嗰啲個新常態就係咩咧？佢係清唔曬啲毒啊！ 话清完之后，仲有人喺度还抗。 喂，尤其系似乎系呢个中宣部嘅毒系嚟写。 刘云生啊嘛，刘云生好明显江派嘅， 系啦， 刘云生明好明显江派嘅。 咁所以就你 其实佢喺雨伞运动都系噶，所有将嗰个矛盾推到极致嘅都系刘云生搞出嚟噶嘛。 系， 即系环球时报啊， 系 同埋阿汪洋，用呢一个国务委员嘅身份走去。俄罗斯话颜色革命嘅全部都系佢哋，即系佢哋系用咗刘云山呢个系统，去同习近平顶啊嘛，好明显。咁所以习近平要操落去，即系党媒嗰度连续两次讲嘢，个原因就喺度，就系话佢要清洗啊刘云山。 其实外交部啲友咧，嗰阵时都同我即系之前通话都有讲过咧，九二八嗰日佢哋喺现场啊，佢都有份食催泪弹嘅，即系啲差佬以为 港澳办自己食催泪弹， 唔系外交部嘅人啊喺度食催泪弹啊，然后自己有都唔知啊，系香港嘅差人系。 哇，咁系要啊！如果你真系要收风，系要顶下呢啲咁嘅嘢噶。喂，咁阿毛哥反正喺度，喂，其实有啲嘢想问下你啦。就 因为我就快走，我饮完酒，饮 咁啦， 真系饮 真。咁啊，即系因为咧就九月啦，系咪？九月就选举咧，就阿毛哥即系其中一个对手，即系好可能系陈云啦。咁啊，即系陈云咧，就其实就到期时咧，好可能就会协助呢一个叫五区公投啊嘅一个。platform 咧就可能会挑战你嘅，其实就 唔系咁啊，两个 level 嘅 系咁啊。 当我哋做五区公投嘅时候，佢仲系阿 系 何志平， 何志平马嚟 嘅， 系都唔同 level。 咁但嗱， 嘥时间， 因为佢而家就叫做系协助一个咁样嘅一个 嗱，总言之，我就唔同阿陈文咁啦，阿何志平记得。在2012年有機會做五司十四局裏面其中一個的副政務司啦。咁啊，陳文咧就寫一篇嘢喺個網嗰度撐佢噶嘛。咁我哋邊有資格俾阿何志平一親香炸啊？冇資格噶嘛，係咪？阿何志平寵恨過佢噶嘛？咁佢都難忘佢寵恨之恩，都要。嗰陣時都已經係成幫派啦，仲出嚟講就話：哎呀，何志平真係恩心如海啊！真係，即係我就講兩種，即係兩個 level 嘅。唉，嘥時間啦，搭破都冇機會啦。 嗱，毛哥，我想問你，嗱，永續基本法同埋呢個叫做係全民制憲，理論上有冇衝突咧？你覺得？ 基本法都唔係我哋制憲嘅。永續基本法咪即是成一本唔係我哋制憲嘅憲法咯。 啊， 系咪啊？系好简单嘅道理。 因为陈文就系讲紧呢套嘢啊 嘛。嗱，你可以讲就系话，嗰本宪法都唔系我哋制定嘅，不过我哋觉得佢对我哋有好处，我哋要都得嘅。但系如果你作为一个真系所谓城邦派、民主派，咁成即系其实陈文个教义就好简单嘅。何为国族？国族咧就系你对国族嘅认同，个认同嘅本身咧。就係代議政制同埋制憲啊嘛，咁你永續基本法，咁你係咪即係其個意思係咪即係話，佢覺得好似對何志平咁，其實何志平都寵恨過佢，咁都記住個心恩咧，就係話中共對我哋好過嘅，咁我哋本基本法繼續永續啦。如果你話從一個即係立憲民，即係立憲主義嘅精神，都唔會話嗰本基本法係不可動搖噶啦。 其實講理論咧，佢哋就我哋都節目講咗好多次啦，鬱敏龍門陣啊嘛，最叻搬龍門啊嘛，係咪？我哋講啲直接啲文啦嚇，我哋見到近排毛哥喺即係傳媒上面都比較動氣，係咪？對住阿四眼仔嚇，鄭錦滿又好，對住阿黃耀達老婆都好，係咪？咁啊，即係大嚟啲聽眾 唔關事嘅，其實我真係嗰陣時真係感觸嘅啫， 係即係嗰張相俾你嗰個印象太 感觸啦，係啦，因為其實一早睇咗㗎啦，嗰張相 浸温泉嗰張。 浸温泉嗰张，咁其实即系我都讲好多次啦，一箱肉秘 千人睇， 千人夹，系咪啊？就枕同个夹字系押韵噶嘛，系咪？呢个半点朱唇万客靴，即系你讲有啲俾人靴，其实都系，即系我觉得诗词嘅嘢，即系都无需对号入座嘅，系咪？即系 其實我都唔係，即係我唔係針對色相嘅問題，其實係針對嗰、那個，即係佢哋喺佔中嗰個後期，成件事都未完，佢去咗日本嘅啫、 嗯， 就咁多嘅啫。因為其實好多人都誤會咗，覺得點解話人哋個老婆、 嗯、 其實阿陳秀慧唔單止係黃仁達個老婆啦，佢係佢個競選嘅 partner， 係 係一個政客嚟嘅，做政治嘅人嚟嘅，係咪？咁亦都係佢喺傳媒，即係嗰個網媒裏邊嘅主持嚟嘅，所以其實就基本上就即係唔係他人的老婆，係一個主體嚟噶嘛。 嗯， 所以話我恰人哋個老婆係多餘的，就等於我啱啱放監冇幾耐，有位叫做郭以華嘅女士走嚟撩我，後屘即係俾我用手篤到佢。咁好多人話長毛打阿婆，其實郭以華同我爭一年啫嘛。我而家六十，佢六十一啫嘛。 即係你同佢 咁點會有阿婆嘅問題咧？咁就平輩嚟嘅。 你稱兄妹都得嘅，其實。 其實即係郭以華，可能啲人覺得好老啦。 即係你 keep 得好 大媽，其實真係爭一歲嘅啫。所以我有時睇到話阿長毛打阿婆，我覺得真係好笑，仲同佢爭一歲啫嘛。佢只不過係我諗佢大我九月到啦。 咁個樣或者嗰張相睇落去就唔係咁簡單嘅啦嘛。即係政治都一種印象嚟嘅，講緊嗰樣嘢就係、 是。咁可以咁講，咁但係。佢埋嚟搞我先噶嘛， 係嘛？因為我想問嗰個問題就係、是、咧，嗱，而家佢哋好簡單，即係其實雨傘之後，就一直個目標就係攻擊你。而家最新攻擊個目標係范國威，係咁。但係我哋見到的而且確係有一個聲勢喺度，亦都即係經過補選之後，你見到所謂嘅年青人其實都係對依班即係我哋以前最激進啦，社民連嚇。咁而家佢哋就話自己最激進啦，係咁點樣拆解呢個社會現象咧？或者我哋作為民主運動一份子，係對住即係針對呢啲人，應該係有啲咩應該 拆解？其實好簡單嘅，因為成件事嘅轉捩點就係、是、年初一嘅事啦。咁嗰個警民衝突啦，咁其實警民衝突係令到大家知道，所謂勇武抗爭嘅一個新嘅方式啦，就係掟石啦，放火，即係放火去阻止警察，阻止警察接近佢哋啦，咁呢一個當然係一個已經唔係想像啊嘛，係、一個有根據嘅想像啊嘛，咁所以呢啲呢個咁嘅效應係會繼續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因為審訊未舉行，審訊因為而家佢只係做咗上集啫嘛，一個提倡以勇武抗爭為即係呢個主要策略去實現佢嘅政治主張嘅團體，未經過審訊之前都即係未做下集啦，係咪啊？咁但係個時間差就我相信喺喺呢個選舉之前係唔會審噶啦。 嗯， 有時間差 咁啊，係即係俾佢哋造就咗歷史咁樣。 唔係個問題就係因為你未審之前咧、你唔知嗰啲人喺審嗰度講咩噶嘛。咁我都講好多次，即係話如果係要做無罪嘅辯護嘅時候，咁即係我都講過啦。梁天琦佢個辯護之後就係話，其實我係冇做過嘅，我只不過講一講嘅。咁即係同佢喺嗰個選舉裏面作為一個政治領袖就差太遠啦。即是话喺要攞选票嘅时候就係政治领袖。喺佢自己提倡嘅所谓勇武抗争里面就唔係政治领袖。咁呢个当然係唔係太唔需要太多智慧都知道咁样係唔合逻辑。其实佢唔係提倡选举嘛，佢提倡勇武抗争。咁你要解释就係点解喺选举嘅时候你就有个政治领袖。在你自己最提倡嗰樣嘢，仲冇抗爭，你就唔係領袖啦。 喂，佢喺選舉嗰度，佢都只係話自己係群眾中嘅一員。 我知道，但係選舉嗰個本身呢一個咁嘅行為，所有嘅競選人都係政治領袖嚟噶嘛？否則你點會叫嗰個人投你一票啫？ 啊， 一定係領袖先叫佢投，先至個 candidate， 即係嗰個候選人本身就係話我係政治領袖，我今次叫你就投票。而家年初一就係話梁天琦就係話我係政治領袖，我叫你掟石。是咪？咁点解喺攞选票嘅时候你就系政治领袖，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叫人哋投你一票？喺投石嗰度你就话我其实唔系， 我只系份子， 我只系份子啫。我讲嗰阵时都冇叫佢投石噶， 咁啊缩 咁。但系你成个 的選舉運動就是用勇武作為一個賣點的嘛，是不 是？他的賣點就是說他自己是不會跟抗爭者切割，他是唯一一個候選人這樣說的，是的，他那時候的賣點是這樣的，咁啊，跟住就指責曬所有泛民，包括閣下啦，就係同即係譴責呢個用即係議事啦，係咪嚇？ 唔係啊，我冇咁，我冇譴責我。 你寫文連嗰個聲明好清楚嘅，就話依家時機唔啱， 係 啦，係啦，係啦。 咁佢問過我噶嘛？咩叫做唔係過分嘅武力？咁我咪答咗佢咯。你自己都覺得嗰日嗰晚過分啊嘛，因為你連初一做咗之後，你唔再做啦嘛，就轉咗去做一個競選運動啦嘛。咁你咪就覺得喺年初一嗰、那個。嗰、那個暴力係不能夠為你個政治目的服務咯，否則你可以發動多一次掟石噶嘛，係咪先？係佢自己答噶嘛，所以其實佢自己答咗就係話初一係過分，所以我哋喺初一之後咧，我哋集中去攞選票，係佢自己講嘅喎，呢啲唔係即係佢自己做咗出嚟嘅喎，唔係我係屈佢嘅喎，因為佢已經冇再鼓吹掟石。系咪？亦都冇叫人去掟石，佢系投票代制投石啊嘛。 所以咧有聽眾就話勸阿毛哥咧，就見到班友咧就唔使勞氣嘅。不過你問我，我見你屌柒四眼仔，我咁講可以拍手掌啦，係咪？真係要忍得佢耐。 喂，我哋時間差唔多啦。嗱，阿昌，嗱，你下個禮拜二你個就呢、這個即係、就是、個黨啦，係咪？民進黨就即係、就是、叫第一次會員大會啦。阿毛哥，你有咩寄語呢、這個民進黨？ 係都唔係好知呢件事。 你唔知 啊？所以冇嘢講。啊，我真係唔知。 你冇嘢講。 其實我同大家。因為我好少睇 Facebook 同埋好少睇網，好少聽網台，所以其實 我唔係唔止網台噶， 民進黨真係有咩？ 有， 我真係背向。 係啊，坐喺你對面嗰個民進黨幹事長嚟㗎。 O K， 係民主進步黨。 係係， 祝你好運。O K， 係咁先。 好，多謝曬寶哥，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